任小素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检查了一下自己的收获。昨天的时候，小玉姐给了自己一枚感谢币，颜六元给了一枚，两个学生两枚，所以总共是收获了四枚。不过他用掉了一枚，如今只剩下三枚感谢币，还有一小瓶能用两次的药膏。任小素决定将这个药膏取名为黑药，简单好记。在任小素想来，自己一枚感谢币可以换取一瓶黑药，一瓶黑药可以治疗三个人，这样一来二去一换三，永远都是稳赚不赔的。把感谢币换了黑药拿出来卖，看起来好像会降低他解锁武器的进度，但自己兑换出来的黑药越多，得到的感谢币不就越多吗？这是几何式增长，说不定还能解锁得更快。而且颜六元那里还有一柄古刀可以先凑合用着，他最近短时间内还不用出去狩猎，所以赚钱养家糊口成了重中之重，先赚钱再说。当天晚上，任小素做了个梦，他梦到自己站在荒野，手中是一柄黑色的刀，那柄刀像是黑夜一般浓重与神秘。第二天一大早，任小素就出门了。今天他没扛着铁锅，只是拿了颜六元的那柄古刀。如今小玉姐留守两个窝棚，白天丢东西的事情就不太可能发生了。而且说实话，现在集镇上那些心怀不轨的人也是捡软柿子捏呀，偷谁不好，非要去偷狠人任小素？不用扛着铁锅出门真是太爽了。不然任小素一个年轻有为大好青年，天天扛着个铁锅跑来跑去也不好看呢。他今天去荒野不是为了狩猎，而是为了假装去采草药。任小素是一个很谨慎的人，他既然说是有草药秘方，那就得先有采草药的这个过程，然后才能不被人怀疑。虽然任小素没听说谁在针对超自然能力者，可问题是任小素非常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如果你想在混乱的人群中自保，那就伪装成和大家一样就好了。枪打出头鸟，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财不露白，这古人多少名言警句都是告诉人们千万别随便装逼。等他回到集镇的时候也不过是中午，当任小素抱着一大堆草药回来的时候，有认识他的人好奇道： 哎，任小素，你抱这么一堆野草干嘛呀？ 这是野草吗？这是草药。 草药？问话的人一脸懵逼，他作为集镇上土生土长的人，还能不知道这些植物是啥？以前谁也没拿他们当过草药啊。 只要加入的比例不同，就能熬成治创伤的草药。 不然你以为我以前受的伤是怎么好的？ 啊，你不是硬扛的吗？ 滚。 任小素脚下也没停留，直接回了自己窝棚。此时小玉姐还在继续给任小素和颜六元缝补衣物，她抬头看见任小素抱着一大堆草药回来，便放下手中的针线。 这都是什么？ 是用来熬制秘方的草药。 任小素把铁锅架好，生起火来，随便加了点水，便开始装模作样的熬制草药。这熬药的过程里，最大的成本其实是水，水要比木柴和那些野草值钱多了。他还专门把窝棚的帘子掀开，让集镇上的人看到他在干嘛。不少人都看到任小素熬药的这一幕，但谁都没敢上前过问。任小素不乐意了，他打开门帘就是想让别人来问呀，那个时候他就可以宣传自己的草药了吗？等了半天始终没人来问，任小素黑着脸看向门外一个偷偷观望的瘦弱汉子。 你？ 瘦弱汉子指了指自己。 我？ 对，你过来。 任小素等对方小心翼翼地靠近后说道： 快点问我在干嘛。问啊。 你在干嘛？ 瘦弱汉子问道。任小素心愿达成后，立马换了一张笑脸，慈眉善目地说道： 我在熬草药呢，平日里呢，我自己受伤就会熬制这种草药，不仅能够消炎止痛，而且还能让伤口快速愈合。以前我把这个药藏着，但现在我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决定熬出药来和大家分享。从今天起，我就开一个专门治刀伤外伤的诊所，有人受伤了想要救治吗？ 任小素这一番话把外面的人都给说得一愣一愣的，然而大家面面相觑后就散了，压根儿就没人买账。开玩笑，你任小素确实厉害，但你现在说你突然会治病，那就扯犊子了。街坊邻居谁不知道你以前都是硬熬过来的，现在突然给我们说你有草药了，鬼才信呢。任小素不乐意了，现在必须得让大家知道药效才行。这事儿很简单，因为他自己亲身体会过，涂上药的一瞬间，疼痛与灼烧感就会消失，然后第二天就能结痂了。只要自己让大家知道有效，不就有生意了吗？任小素带着小药瓶去急诊上找病人去了，病号哪里最多啊？肯定是诊所呀。当任小素来到诊所的时候，他竟然发现诊所里一个病人都没有。实在是这诊所给别人看病收费太贵了，大家都来不起啊。任小素瞪了那年轻医生一眼，转身就走。那年轻医生本来正悠哉悠哉地喝茶呢，忽然被任小素瞪得不知道为什么就有点慌。没办法了，任小素只能在急诊里随机去找，直到下午各个工厂下工之后，任小素才终于在路上看到了一个手上有划伤的瘦弱汉子。 大兄弟，干活的时候手受伤了，我这有特效药，要不要来点？ 那瘦弱汉子警惕地看着任小素，总觉得任小素语气不太正经。 不用。 来点来点。 任小素上前直接一把就按住了那汉子。任小素为了宣传自己的黑药，简直放下了自己最后的原则， 给你便宜点。 然而对方还是不愿意，毕竟任小素手上这黑乎乎的东西看起来就有点问题啊。 只当做宣传了，这次给你治病免费。 行，你先把刀拿开啊。 任小素出来找病号是提着骨刀出来的。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哥， 严六元问任小素： 你下午真的给人免费治疗了？这还是你吗？ 别问，问就自杀。 说实话，他也是太想把这黑药给推销出去了，这就是他现在赚别人感谢的最大依仗，而且这玩意儿也是他未来一段时间里赚钱计划的核心。所以任小素只能安慰自己，万事开头难，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做人要大气。任小素不是单纯的抠门，他很清楚自己在什么时间应该做什么，就是心疼罢了。 放心吧，肯定能成功的。 说完，小玉姐就回自己窝棚睡觉去了。以前她晚上睡得一点都不安心，如今住过来，每天都能睡得很踏实。次日清晨，避难壁垒里的钟声骤然敲响，似乎在提醒所有人该去厂子里干活了似的。任小素去打了今天配额的水回来，他心想黑药涂完之后结痂应该是12小时，所以他也不急着看急诊上的其他人有什么反应。等到大家知道这药真的管用，自然就有人上门了。然而让任小素没有想到的是，他拎着水桶回来的时候，王富贵已经笑呵呵地等在窝棚门口了。 王富贵，你这么早过来干嘛？我最近可没有出去逮麻雀。 任小素把水放在地上，然后慢悠悠地说道。他还往里面瞅了一眼，严六元这机灵鬼正举着骨刀警惕王富贵呢，见任小素回来才把骨刀放下。王富贵见到任小素的时候两眼放光。 嘿， 呦，小醋啊，你可回来了，我这一大早就跑过来找你。 干嘛？ 任小素觉得不对劲，什么事儿能让王富贵高兴成这样？他仔细地打量着王富贵。 你不会是喝假酒了吧？ 喝什么喝？现在禁酒呢，你不知道吗？人都还吃不饱呢，谁敢喝酒？ 我上次闻到你身上的…… 王富贵听到任小素说这个，便脸色大变，他赶紧打断道：“ 你可不要乱说啊！” 行行行，不说。找我什么事？ 昨天你是不是给集镇东头的那个铁头治伤了？ 哦，他叫铁头啊，他头也不铁呀，怎么叫了这个名字？ 哎，你别跟我打岔呀，你就说有没有吧。 有。 任小素内心已经开始泛起喜悦了，王富贵这种无事不登三宝殿的选手来找自己，肯定是黑药的效果吸引了他，让他看到了利益，不然怎么可能对自己这么殷勤？所以这就证明自己这黑药的市场要打开了。王富贵听到任小素承认，便喜上眉梢。 哎呀，那药还有吗？你可以直接放我这里，我帮你卖呀。 你帮我卖？不行。 任小素摇摇头， 不能有中间商赚差价。话说集镇就那么大，我自己卖不好吗？我又不是要倾销100多个避难壁垒，就算我真有那么大的生意，你也接不住啊。 王富贵听任小素这么一说也是一愣。是啊，集镇就这么大，任小素何苦让他代卖呢？不过王富贵又说道， 那你卖我点也行。 咦，你也没伤啊，要这玩意儿干嘛？ 嘿嘿，这事儿你都还不知道吧？昨天的铁头回家后越想越不对劲儿，他想知道你给他涂的到底是什么，于是就先闻了闻，也闻不出来。后来他就干脆轻轻地舔了一下，尝尝什么味儿，看看是什么药材。结果你猜怎么着？ 任小素都迷了，这都什么习惯，还舔舔肠味儿？黑药的效果当然不用说，那铁头当晚观察伤口，就知道任小素没有骗他，这确实是好药。好奇心怂恿之下，就想知道这草药到底是什么配方。 结果呀，他当天晚上就把他那婆娘折腾到今天早上，你这药也太厉害了吧！ 任小素当时就震惊了，窝棚里面的颜六元当时也震惊了。任小素之前想过，这黑药能不能内服啊？内服会不会也有作用什么的？他觉得也许是可以内服的，不过他自己没敢尝试。然而现在却发现内服竟然是这种作用，神他妈折腾到早上，这到底是个什么药啊？ 那你买这个药干嘛？ 他问这个是有原因的，因为他知道王富贵的老婆几年前就因病去世了，所以这药他也用不着。 谁还不能有个第二春什么的？就是身体有点走不住了。 哟，找到下家了？ 还没呢，当我寻思着谁也不能嫁给一个不中用的男人吧，所以我就想背着你的那个药。 行啊，王富贵，老当益壮，想找个什么样的老婆？ 能看得上我的就行。 你这个要求可不低啊。 嗯，说什么呢，我好歹也是咱们集镇上最有钱的人之一，凭啥别人看不上我？ 唉，咱们集镇上最有钱的人之一竟然是个开杂货铺的，听起来就有点寒碜。 哎，在这儿出去谁呢？少废话，卖吧卖吧。 卖。 任小素想了想说道， 熟人价600。 哎，你怎么不去抢啊？ 任小素现在手里的黑药还剩下一次治伤的量，不过按照王富贵所说，舔一下就能起效的话，那这剩下的量可够舔好几次呢。不过这玩意儿内服作用也不是必需品，所以也不能卖得太离谱了。 你买不买？ 买。 王富贵说完就点了600块钱给任小素，价都没砍。任小素万万没想到，自己这黑药竟然是这么打开销路的。他也万万没想到，他原本是打算当医生，悬壶济世的，结果却成了成人用品供货商。 这事儿，谢了啊。 来自王富贵的感谢，加一。 感谢币终于重回了四美，虽然这感谢币得来的方式跟任小素想象的有点不一样。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哥，其实这样也不错啊，不管什么功效，反正有钱挣啊。 任小素不乐意了，他压低声音说道： 这是赚钱的事儿吗？这才能收获几次诚心感谢。 这事儿任小素想得很明白，靠这种功效去卖药，收获诚心感谢的几率远比治病救人低多了。也就是王富贵这种渴望逢春的枯木选手才会说一声感谢。况且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吗？不，他还需要感谢呀，没有感谢也就没有黑药了。 我要是治病救人，集镇上的人见了我就得客客气气的。你看那个诊所里的小子治死了多少人，不照样没人拿他怎么样？为什么？因为他是集镇上唯一的医生了。 哥，你说的对。 颜六元低眉顺眼地附和道：其实他倒是无所谓，反正他知道他们就要慢慢开始富有起来了。任小素说道：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要是治病救人，人家见了就会喊一声任医生，如果不治病救人呢，人家背后称呼我什么？喂，那个卖药的。 听起来明显社会地位就不太一样好吧。颜六元终于绷不住了，他在窝棚里笑得前仰后合。 哥，你内心戏还挺多的。 然而任小素不知道的是，他卖给王富贵的药，王富贵并没有自己用，毕竟王富贵现在也确实没有找到姘头。装黑药的瓶子并没有什么稀奇，就是集镇上普通的小瓷瓶。原本装载黑药的瓶子是玻璃的，工艺水平很高。任小素担心这玩意儿再被人怀疑了怎么办，毕竟集镇上没有卖这种瓶子的人。小瓷瓶从王富贵的手里转交给了集镇上的管理者，也就是从避难壁垒里出来的那几个人。王富贵心说，任小素不懂得这个东西的价值，他却是懂的。什么地方最需要这黑药的口服功能？是集镇里的汉子们吗？不是。集镇上的汉子们虽然只能勉强温饱，有些人瘦瘦的，但问题是大家每天都在劳动，尽管瘦，身体却好得很。只要多运动，保持身体的代谢和器官的机能，都是很轻松的事情，所以汉子们并不太需要这玩意儿。最需要这玩意儿的人其实是避难壁垒里的那些贵人啊。王富贵贼眉鼠眼的把黑药交给了避难壁垒里派来的管理者。管理者是识货的，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洞察集镇上的异动，所以昨天晚上铁头舔药的事情他也知道了。然而管理者也没有使用，竟然在晚上回去之后再次赠送给了他的上司。最终这小小的黑药瓷瓶竟是不知道到底去了什么地方。任小素对此一无所知，他只是再一次用一枚感谢币兑换出来一瓶黑药，然后让小玉姐去集镇上扯了一块白麻布，然后用黑线在上面绣了诊所两个大字，然后又在诊所下面绣了专治刀伤医者仁心八个小字，诊所就这么开起来了。秀的时候，小玉姐问任小素要不要秀妙手回春这四个字，任小素赶紧否定，她现在对春字有点敏感。任小素的生活渐渐进入正轨，早上出去采药，白天在自家窝棚坐诊，晚上去教生存课，然后再拿着颜六元的笔记补习功课。虽然自己这诊所也没有生意，可问题是你不能不坐这里呀，万一来了病号，小玉姐一个人又处理不了。她很想跟颜六元一样坐在宽敞明亮的学堂里学习， 但他去学习了，颜六元和小玉姐怎么办？这一家人总要有一个牺牲自己的心愿。第二天，任小素坐在先看门帘的窝棚里闭目养神，小玉姐就在她身后缝缝补补。小玉姐有时候还感慨，这兄弟俩以前的衣物上的破洞真是一次都没补过呀，怎么积攒了这么多？就在此时，有人快速从土路的另一边跑来，他的一条胳膊正在流血。 你这伤不治可能会死啊。 然而那人根本没有看任小素，这会儿大家的下意识里智商还是要去诊所的，那里更有权威啊。而且大家对任小素的印象，那个卖药的还是要多过可治刀伤。此时久违的宫殿声音在脑海中响起。 任务：救治一名病人。 对不住了。 说完，小玉姐就看到任小素跑出去了，还没到一分钟，又见任小素扛着那个汉子拐了回来。 那个诊所里的医生是江湖骗子，我把你扛过来是在救你，知道吗？ 那汉子失血好半天了，身上也没什么力气，被任小素按着差点就崩溃了。这时候土路对面又跑来两个汉子，身上都带着血。 你们这是打群架了呀？ 被按着的汉子听到这话解释道， 不是，是厂里的锅炉炸了，我们这算伤得轻的，还能自己回来，有些人当场恐怕就不行了。 任小素沉默着点点头，这年头工厂里受伤了可不会有好心人带你去治伤，他们想的是你死了，你的东西可就归我了。 来，小玉姐，你先把针消个毒。 任小素虽然不用担心发炎的问题，但总得做做样子给病号看吧。说着他就又出去了，这次拐回来的时候带了俩汉子。任小素两只手一条腿按着他们仨，三个人生无可恋，他们真是吃了受伤的亏，不然任小素还真按不住他们。而且他们其实也知道任小素这里可以治伤口，只是习惯性的往诊所跑而已，现在动弹不得，索性就不动了。然后三个人只见小玉姐放下手中的针线活，直接拿着刚才缝衣服的针去火上烧了烧。这针比较长，所以手拿着针尾去烧也不会烧到手。 直接缝吗？ 对，就跟缝衣服似的。 任小素笑道， 挺简单的。 小玉姐鼓了鼓勇气就朝着一个人伤口缝去，结果就听滋儿的一声，那人的皮肤上飘起了一股焦糊味儿。 你拿火烧针消毒我能理解，但你缝之前能先等针凉了吗？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任小素笑着解释道， 啊，失误失误，我们这位护士也是第一天上班，所以不太清楚流程，来咱们继续缝合。来，小玉姐，你只当是缝衣服了。 小玉姐也不是个怕血的人，这几任上说实话大家都见惯了生死，一点点小伤算什么呢？而且她很喜欢现在的工作呀，不是说她喜欢血啊，而是她喜欢自己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急诊上的常识，在这艰难困苦的环境里，每个人都必须有用，无用的人迟早会被抛弃，这就是人与人相处时最朴素的逻辑了。小玉姐不确定任小素和颜六元会不会因为自己的无用而抛弃自己，但她自己不能好吃懒做。她一听任小素说当做缝衣服，心里就有谱了，手中的动作也连贯了许多，而且任小素始终按着那个人的胳膊纹丝不动，这就更方便他施展了。眼瞅着快缝好的时候，小玉姐对任小素说道， 哎呀，缝合伤口和缝衣服还是有点不一样啊，缝衣服的时候是尽量把线留在衣服里面让别人看不出来，但缝伤口不能把线留在里面，得反过来缝，现在这样会不太好看。 三个病号当时心情就五味杂陈， 小玉姐说的越多，他们心里就越慌。 等到小玉姐缝好的时候，任小素掏出小瓷瓶来给第一个病号伤口抹上。 我这药可是个宝贝，我也不多收你钱，一口价600，跟诊所一样，这价钱你们应该是付得起的。 600块钱大概就是一件棉袄的价格，而这些工人一个月工钱可能是2200到2800不等，物价相对来说是贵的，但谁让物资匮乏呢？避难避雷里的那些贵人巴不得这些人一辈子都攒不到什么钱，只能踏踏实实给他们工作。而这些工人又不能一走了之，因为他们在荒野上活不下去，这就是贵人们剥削流民的依仗。在贵人们看来，这些流民在避难避雷的保护之下，没让大家再交点保护费就不错了，只是他们觉得收保护费的手段太低级了。而任小素之前之所以不用去煤矿上班也能过日子，是因为他每个月只需要打到3只麻雀就能比大部分工人强了，就算没有打到3只，勒紧裤腰带照样能活。这是一个畸形的生存环境，一开始有人抗争过，然而并没有什么结果。任小素说的没错，这三个汉子都付得起这个钱。那个最先被治好的汉子涂抹黑药之后立马便停止了疼痛，他掏钱掏的倒是心甘情愿，去急诊诊所治伤也一样是这个价钱。就在治好伤的病人准备离开时，任小素和蔼地说道， 治完伤难道不该说声谢谢吗？ 那汉子抖了一下赶紧回头说道， 谢谢。 任小素满意地点点头，然而当他看向宫殿的时候赫然发现并没有多出来感谢币。 现在的医患关系都这么紧张了吗？ 这他妈病都给你治好了，你说个谢谢都不诚心。紧接着任小素便听到任务完成的提示音， 任务完成，奖励1.0力量。 这是之前救治一名病人的任务吧，总算是完成了。没想到这次宫殿的任务奖励竟然又是 1.0 力量，这也是任小素现在最想得到的东西之一了。毕竟这年头谁拳头硬谁说话的声音就大呀。宫殿声音再次响起， 任务救治3名病人。 哎，这次竟然还是个连环任务，完成了第一个就出现了更高难度的。不过眼前不就三个现成的病人吗？下次奖励会不会是再来个 1.0 力量，那样自己可就成了肌肉男了呀。这样其实并不好，因为这样的力量是在牺牲自己的速度，肌肉间摩擦系数越大，你所能施展的速度就会越低。跑得最快的人一定是身体肌肉最协调的，而不是健美先生。如今任小素的力量硬生生比正常成年人高出了一大截。任小素刻意地观察了一下，这次肌肉隆起的时候并没有什么人注意到。现在是深秋，他穿着的衣服遮盖得还挺严。就在这个时候，一名病人趁任小素分心的功夫起身就朝外面逃去。 病人跑了。 没事，他身上还有伤呢，跑不远，我给他抓回来。 等任小素出去抓病号的时候，小玉姐看向仅存的那位病号温柔地说道， 你跑吗？你要是跑的话我等会儿再给你缝。 不跑了。 那病人眼睛一闭一脸决绝， 缝吧。 这次任小素再把病号扛回来可就没那么吃力了，单手就扛得动，只是病号有点绝望而已，接下来的救治就没有什么坎坷了。任小素一手一个的按着，谁也动弹不了。此时被按着的两个汉子心中其实有些诧异，因为他们没有想到他们面对任小素时竟然毫无还手之力，就如同被统治了一般。这得是多大的力气才能做到这一点，就算他们受伤了也不至于这么弱吧，刚才还能挣扎一下来着。而且最关键的，这以后任小素要想给谁治病，谁他妈跑得掉啊？ 任务完成，奖励1.0敏捷。 任务，救治十名病人。 任小素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立马愣住了，因为他感受到自己刚刚鼓起来的肌肉，竟然顿时瘪下去了一大截。这敏捷属性，竟是以提高肌肉纤维强度为方法，从而达到同样的力量情况下，降低肌肉体积的目的。这样一来，任小素根本不用担心自己会变成一个肌肉男呀。如果说任小素以前的肌肉纤维强度是一根木棍，那么现在的肌肉纤维强度就是一根铁棍了。是啊，这样才最合理，只有提升质量而不是单纯的数量才是正途。而且自己的抗击打能力恐怕也会随之提升吧。任小素看向之前企图逃跑的病人， 现在你涂了药就明白它的好处了吧，瞬间止疼，以后还不会发炎。我就想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跑呢？ 我钱不够。 任小素当时就有点牙疼了，他痛心疾首地说道， 那你怎么不跑快点啊？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我一听任小素竟然还感慨自己怎么不跑快点，当时他就相当委屈了。 我都已经使出吃奶的劲儿去跑了好吗？是你太变态了。 任小素咂巴着嘴说道。 其他人都交完钱走了，这事怎么办你自己说吧，我们这里是诊所又不是慈善机构。 那你说怎么办？ 那汉子都快哭了，眼瞅着打又打不过，钱又不够，搞不好今天就捐在这里了。 你看是这样啊， 任小素和颜悦色地说道， 你仔细想想，家里是不是还藏着钱？ 没有，现在谁敢在家里藏钱呀？自家婆娘都信不过呀。 大老爷们儿别那么委屈吧唧，你就说你身上还有多少钱吧。 距离发工资就剩四五天了，现在是月底，我们这干活的根本存不住钱。 我问你还有多少？ 432。 打欠条肯定是不能让对方打欠条的，这年头今天让人给自己打个欠条，明天说不定这人就没了。任小素寻思着这人身上是不是还有什么值钱东西，忽然间任小素想到了一个事情，他眼睛一亮说道， 是这样，我看你也不容易，要不剩下的就免了，你把你兜里的钱给我就行，我给你留32块饭钱好吧。啊，算了，给你留2块钱吃饭吧。 那汉子一听差点都感动哭了。 谢谢你，谢谢你。 来自董明帅的感谢，加一。 任小素心中狂喜，自己终于找到了获得感谢的方法。首先，定价要合理，诊所收600，他也收600，这样大家就不会觉得他宰人。其次是要演戏，哪怕少赚点钱，也要赚足感动。赚钱不重要，感谢才重要，有感谢就有钱。短短的一天时间，任小素就已经赚了2230块钱，这可要比他去抓麻雀来钱快多了，还压根没有危险。如今任小素的感谢币再次重回4枚，看上去并没有怎么增长，但重要的是他在摸索中找到了方法呀。这时候任小素已经开始美滋滋的寻思可以给颜六元再添一套秋衣秋裤了。他回头看了小玉姐一眼，小玉姐也可以添一身棉袄过冬。小玉姐现在已经进入了护士的角色里面，任小素也不能让人家白干活，是不是？不过不着急，先看看一个月大概能赚多少钱，然后再决定给小玉姐发多少工资。工厂锅炉爆炸的事情已经传到了集镇上，不少妇女都很着急，生怕自己家的男人出了意外。任小素下午一直坐在窝棚里等着扛人回来，结果一个也没见到。最难受的 应该是集镇上诊所里的那个骗子了。他听说锅炉爆炸以后，一直兴奋地在等病人上门，结果到晚上的时候，一个来就诊的人都没有。年轻的医生出去打听了一下，他分明听说有三个人下午是跑回来的，都带着伤，怎么一个来自己这里包扎的人都没有呢？然而他一打听就蛋疼了，被人截胡了。他心想，谁这么牛逼竟然敢截他的胡？结果再一打听，任小素。年轻医生犹豫了半天，最后咬咬牙，任小素怎么了？任小素就可以抢别人饭碗了？可是年轻医生觉得不对啊，任小素怎么就忽然学会智商救人了呢？他之前听说黑药的时候，只当是任小素随便配的草药，心里还有点不信，现在他不得不信了。他怒气冲冲地跑去找任小素说理，刚到任小素家窝棚门口，任小素正拿着骨刀削土豆呢。只见任小素把骨刀往土豆上一插，竟然直接扎了个对穿。 你找我？ 没事，我就问你吃饭了没。 任小素看了他一眼， 于童你也老大不小了，老医生的余音也快被你用完了，我劝你现在还是赶紧回去翻翻老医生的医书，这样以后才不会死得太惨。 你说什么呀？ 我天天都在看医书啊。 那就好。 任小素低头不再理他，继续削土豆。说实话，以前任小素他们吃土豆是不削皮的，直接吃，因为削土豆会削去不少的分量，而现在就不一样了，任小素有钱，膨胀。这时忽然有几十个人跑进集镇大喊， 不好了，快跑啊， 快走啊， 来了， 哎呀，别跑了，快跑快跑。我拉你一把。 任小素皱眉，他拉住其中一个人问道， 发生什么事了？ 武昌锅炉爆炸的血腥瘟疫来了狼群，这群狼不知道是哪来的，数量很多。 很多是多少？ 还是得有上百头。 这确实是大事了，留在工厂里的那些工人恐怕凶多吉少。狼群已经有一年多没有出现过了，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大家几乎都忘记了狼群的威胁，也不知道他们这一年多的时间去了哪里，回来的时候数量竟然多了好几倍。不过狼群是不敢来劫掠集镇的，因为这里有高墙，而高墙上有热武器，这就是流民们聚集在城墙外形成集镇的原因了。 看啥看？吃饭。 任小素对研六员说道。说完他就坐下来继续吃饭，而严六元一边吃一边好奇地打量着外面。 哎哥，当初你是怎么活下来的？你也一直没说过。 任小素看了他一眼，却始终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一旁的小玉姐也看了任小素一眼，但她什么都没问。等严六元吃完一颗土豆后，任小素又递给他一颗。 多吃点儿，好长身体，这样才能比别人活下去的几率大一些。 哥，你是担心狼会来集镇？ 严六元看着任小素依旧眉头紧皱。 不会。 任小素摇摇头说， 他们比你们想象中的要聪明，不会来这里冒险的。那工厂如果不是锅炉爆炸造成了伤亡，他们也不会过去的。他们根本不是被血腥味吸引，他们是被死亡吸引过去的。 那哥你在担心什么？ 万一有一天这墙塌了呢？ 这墙会塌吗？ 不知道。 任小素再次摇头。 但这世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我其实见过两次狼群，第一次离得我很远就跑了，第二次没那么幸运，但我总感觉他们好像变得更加强壮了。 其实任小素也在想，万一有一天这壁垒倒了，世道会变成什么样子？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